我是卓佳佳 ，Hello。 花生当饭食，食完好有力。我是边个？咪系山卡拉咯。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哎，咁知唔知点解？点解佢着短袖衫，我一定要着长袖衫？我仲要好似好似好冻咁啊！ 佢问你咯。 佢第一句就已经问我：哇，点解你好似咁冻？即系其实最主要系亏 我今朝我都系长袖嘅，不过去到傍晚嘅时候就开始觉得哇，即系点解即系好似湿湿热热咁样样咧，即系 好湿咯。 系啊，即系翻回。 而家我屋企系差唔多系长开抽湿机咁滞。 好 吓，即系冇办法顶得顺啲天气。你又知呢啲天气二十松啲度，你又冇可能开到冷气啊！即系开到冷气，压缩机又唔着啦。咁但系问题，如果一唔开抽湿机咧， 有时都要开噶啦。如果系即系有啲抽湿，即系当埋抽湿咁用 咯。系啊，因为而家香港天气太差，同埋咧，你即系我唔知道你架车即系好污糟嗰啲牌架车，好多雾啊， 我成日都系污糟嘅架车就。 好耐冇见啦，大家 真系好耐冇见，即系我真系挂住 各种原因啦，我都挂住大家嘅。 因为咧，因为我睇你 Facebook， 你又话连开好多万通顶啦，其实系一件咩事咧？ 我唔 系值得恭喜嘅事咧。 生意嚟嘅，做紧嘢啦， 即系好大生意。 又应该系即系几特别嘅一单官司，即系林吉林王咁啊，有即系加入咗咁样吓咁，其实都系一个好嘅开始嘅，因为系嗰个范畴咧，其实之前咧我都系想去进入嘅，但系咧就今次系有难得机会俾自己有机会去参与咯。 完咗未啊？ 完咗啦。 哦，即系你介唔 可以有一份啦？已经系 你介唔介我问你赢定输啊？ 其实未知嘅、那个官司，即系嗰个裁决都要等，即系最后法庭系啦，到时再颁落嚟。 但系你要个经验就已经咁话， 以我经验嚟讲，应该都我应该帮个客争取佢要争取嘅嘢嘅。 I see， 咁啊，即系好事嚟嘅吓。咁所以咧， 希望到时攞出嚟都 OK 啦，系啦。 当然啦，咁啊，即系其实呢几个礼拜咧，即系有时自己做 solo 比较， 我觉得你都好 enjoy 做 solo 嘅，咁其实。 你唔能咁讲啦，即係等于上一集呢咪阿当娜咪同几个人一起上嚟嘅。咁即係我哋喺 group 卿你知道其实咁啱得咁巧上个礼拜当娜得闲先喺度啫。其实我都係预佢唔喺度，我先 搵得忙到爆 我先搵得我同我水哥嚟。即係当然上集其实大家知道插到开花嘅啫。即係简单嚟讲就即係当然就係、是咁因为就唔够阔坐晒咁多个人，我就坐咗喺隔篱啦。咁你话我系咪专登坐喺？其实我真系唔系专登坐喺，其实佢哋知嘅。咁但系问题就系话，我真系估唔到，即系嗰个反应会咁大咯。因为我始终觉得就系你香港系一个多元开放嘅社会，无论你抱住一个乜嘢嘅前设去支持一个你觉得系值得投票俾佢嘅候选人，即系当然你唔好同我而家喺度讲，你话香港系冇票投啊，即系嗰啲系。即系嗰啲我第二三次就会讲，即系嗰样嘢系一样好厌闷、好烦厌，系好系，但系系一个好深奥、好难明嘅嘢嚟嘅。所以今日阿 Chris 问我讲乜嘢，你真系要讲啲，即系唔系真系要，而系话我觉得即系如果讲呢一样嘢咧，我就觉得系真系讲到我心里边嘅说话咯。即系好坦白讲，其实真系。日日都有 PM 问啊，喂，肥佬嚟，今日讲咩啊？听日讲乜嘢啊？喂，啱啱有选举论坛啊，你点睇啊？因为其实我唔系唔想答大家，而系话好坦白讲，有时啲嘢就做节目一次，我讲晒算，即系二十几个 message 咁点复咧，系真系复唔到啊！但系我觉得就系、是，譬如我有我嘅选择，我嘅睇法，人哋有人哋嘅选择，人睇法，即系我觉得大家互相尊重系可以嘅，好明显。我系好多集之前我已经讲咗，就系话如果你比着我真系我有一票投嘅话，即系呢一票我都好可能会投俾庄真。我系讲咗好多次啦，即系所以嗰啲薯粉唔好闹我，闹乜春啫？就算系我摆明而家唔系，我觉得我转态，我支持胡国兴，都有乜嘢好闹咧？啫，第一嗰票就唔系我听日投，第二就我事实上我真系冇票投，我最叻都系投一个 佢会有票投嘅人啫。咁你闹鸠我系冇意思噶。同埋就系话你几个即系阿豪华啦、水哥啦、阿 Donna 添啦，其实佢系讲咗一个好诚实嘅嘢，就系佢哋点样睇林郑，即系 that's it， 就系咁简单啫。咁都俾人闹，佢哋话系阿林郑熟书啫。咁咧，其实琴日 咩熟书话、啊？ 熟书啊，即系熟啲政策嘅 detail、 哦。熟书啊，熟书啊，系系系，咁好正常啊，咁多年即系政务官。 所以琴日教协嗰个论坛， 但系熟书还熟书，佢都系照样犯错嘅，即系照样将啲唔关佢事嘅嘢都系将佢当咗自己做嘅。 梗系啦，呢样嘢梗系要闹啦。问题就 系 系咯，佢真系即系譬如你睇教协论坛，选择 性熟书咯，佢真系有啲。 你见佢系佢对每一个喺台下嘅提问，佢会讲得出个政策范畴。佢喺呢个政策范畴牵涉过啲咩嘢？即系好简单，有个女教师问佢嗰、那个一阵第三次先讲，我先搵翻资料啦。 但系我咁样，即系佢熟书咧，其实好正路嘅。咁但系问题而家我哋而家唔系喺度即系 interview 紧嘅政务官啊嘛。即系如果你系真系做政务官啊，或者系做紧啲政府入边嘅政府官员咧，咁熟书就 O K 嘅。 喂，咁啊复杂， 就系特首呢样嘢系一个好政治性好强嘅嘢嚟。 即系当然，即系我唔系 你可以完全唔熟书都可以做到一个好特首噶。 我同意，我完全同意。 系咪先啊？点知美国总统个个都熟书就即系都冇可能啦、啊。 先、就是、因为嗱。又好坦白讲啊，当初嘅时候未开始提名嘅时候，我都会觉得庄真系个胜算系好高啊，即系高到咧，我觉得佢自己认为嘅当选机会率系大过八成。 哇，你咁乐观啊？ 嗰时啊，嗰一刻啊，即系当然事后证明就我错啦。咁但系问题就系一路落嚟，你见到西环帮林郑吹票嗰种凶狠，你见到啲选委俾人夹，你会见到个气氛个氛围。即系讲真，你黄丝呢边有几多人？你唔好以为蓝丝系冇人先得噶。即系当中联办个吹票系统系一吹出嚟嘅时候，你会知道，你唔好话林郑完全冇民望，佢蓝丝系好支持佢嘅。你仲加上佢每一个应付每一个论坛啊，又或者见选委啊，佢系熟书熟到咁咧，你系好难排除就系话一班选委，你话300+又好，散人又好，咩都好啦。你话嗰 group 人有一个半个俾人叫咗过去，我真系唔知道。 嗱，即系呢啲就即系靠估，即系冇得讲嘅。 系啊系。 但系你话蓝丝嗰度咧，我觉得咧，我又反而有少少即惊讶，就系话我身边都有一啲即系个别嘅蓝丝嘅朋友咧，系表明系绝对系反对林郑嘅。 咁多人惊，点解咧？ 真系嘅，所以我觉得你蓝丝之中都仲要分嘅。我觉得有啲系盲目，即系为咗支持嗰班咧。咁呢啲唔使讲噶啦，呢啲同埋嗰啲所谓嘅嗰啲嘅传统建制咧，即系阿爷即系吹 B B， 跟住大家就埋即系归边嗰啲咧，呢个我觉得咧同一类嘅。咁但系的而且确系有班，我觉得系一啲比较理性嘅蓝丝，佢哋不嬲都系好不屑黄丝嘅所谓，佢觉得即系啲嘢应该循序渐进，佢有自己一套嘅谂法，而嗰啲谂法咧唔系话即系乱咁嚟嘅，佢都有即系有啲自己独立思考过嘅一个结论。咁亦都系因为咁嘅原因咧，佢哋就走出嚟，觉得话：，屌林郑呢啲唔好啦！ 你一住又俾人闹啊嗱， 唔系即系有啲系有，即系有啲咁嘅蓝丝系走出嚟话， 我同意系， 情愿拣一个咧就系比较中间啲嘅路线。 嗯、 我都系惊讶嘅，听到呢啲咁样，但系 因为佢哋其实点解要拣中间啲路线咧？ 好简单咯，就系话唔好嘈啦。 OK， 系咪先啊？即系觉得话呢样嘢大家都如果可以接受嘅话，咪得咯，系咪先啊？即系佢冇必要为咗嘈而去嘈啊。 嗯。 即系我觉得 even 系蓝丝之中都有相当嘅部分咧，其实系厌倦咗嗰种嘅斗争同埋撕裂嘅。其实 我其实我同意咯。问题就系话，当你个即系嗰个叫统战系统，你要专登去搞一个林郑出嚟嘅时候，当然啦，即系我亦都好坦白讲，你问一下自己，当你唔识梁振英嘅时候，曾荫权做咗七年。你觉得佢系好定差呢？即系咁，当然你问每一个所谓叫 activist， 即系参加惯社会运动嘅人，喂，佢梗系唔公义啦，佢帮晒地产党啦，但系你话佢会唔会贪污？即系当然呢单嘢未爆出嚟之前，到啲人都唔会话咁好似689咁有一单嘢捉住喺个口度。即系当然，真 系佢坐咗监同未坐监嘅分别啫噃。 唔系，我意思系就系话， 当然啦，即系佢法庭就未判佢，即系啊，即系而家系 甚至乎唔知审唔审添。 系啦，即系呢个我哋唔知啦。系啦，但系即系我一切都系相对嘅，系咪先啊？ 系啊，我就系想讲相对啦。 咁相对嘅啫， 即系有时啲嘢你会觉得一个人好似绝对好，即系你系唔可能摆一个期望，就系话我希望一个绝对好嘅。咩叫一个绝对好嘅咧？即系我系希望，即系等于寻日张超雄评价就系话，即系佢点都唔会愤气去支持啊曾俊华，因为佢又点样八三一，佢又点样支持中央嘅决定，又话 the boss your boss is always right， 嗯， 即系嗰啲说话，即系好坦白讲啊，如果你可以拣多个候选人，佢可以完全对抗晒中央嘅所有决定，即系中央叫佢做嘅嘢，佢所有都唔做。又或者佢所有中央对佢嘅要求，佢完全漠视，呢个系咪一个合理嘅期望呢？即系当然你话唔系，我哋追求嘅就系一样完美嘅嘢，系一样一百分嘅嘢，系一样完全民主而大家可以参与嘅嘢。咁我完全明白，但系 呢个讲嚟讲去咧，其实都系即系呢一个原则对呢一个策略呢一个咁样嘅一个意愿嘅一个嘅论述，可唔可以咁讲呢？因为有部分即系学你话斋，即系话喂，呢个系原则嚟嘅，八三一系咪先啊？即系追求民主一个普选最基本嘅，你都完全唔可以有少少嘅一个嘅让步。 咁啊 ，OK 系嘛？另一啲就话策略性嘅，我只系拣咗个 less evil。咁呢个其实系咪都系讲紧呢样嘢先？ 我事实上真系好想问下你嘅，因为你唔算系一个会系好吹鸡嗰啲，即系你唔系金鹰，你明唔明啊？所以我系想揾啲 金鹰系点噶？ 金鹰九二八嘅时候系企喺堂梯度， 哦， 揸住支麦讲啊嘛，系嘛？我唔系，我即系点讲？我冇资格做嗰样嘢，但系我反为就系话想。即系要你用一个爸爸嘅心态，又或者用一个专业人士嘅心态，又或者系向香港 默默耕耘 耕耘，系一个香港 普通 嘅 市民啊， 所谓叫 stakeholder， 你觉得点样先叫实际咧？ 即系作为一个市民嘅，我觉得即系我系好理解。其实咧，我咁讲啦，即系其实大家可能呢两日都有睇过马鄂咧，之前嗰两日咧出咗篇文章嘅，其实我觉得佢都几讲到我嘅心声嘅，即系话其实真系系一个好无奈嘅一种心态，就系即系作为一个香港市民咧，即系大家都过去嗰几年咧，即系已经系俾阿六八九咧，即系已经玩到好残嘅，即系而家呢一个咧，就嗱讲真啦，你话支持阿胡官又好，定系支持阿胡苏又好，其实结果嚟讲可能都得个港字，因为睇嚟个形势咧，根本上咧林郑咧上嘅机会咧，即系系超过九成或以上嘅。系咪先啊？即系票数嚟讲嘅话，我睇唔到喺呢咁短嘅时间有个逆转啦。咁但系即系将呢样嘢暂时唔讲住先，就咁去睇嘅话咧，咁我都好明白就系话林郑一定系 P K 硬噶啦，呢个绝对系拣唔落手嘅。咁但系喺胡官同埋胡苏之间，你都俾我拣嘅话，我个人即系如果讲真啦，即系话即系讲真系睇原则嘅话咧，其实胡官系相对嚟讲感觉上咧系比较啱啲嘅。 你会唔会 即系喺嗰个嘅原则啊，或者系嗰个一啲 principle 上面嚟讲咧，我起码咧就佢嚟讲咧系比较会守到咯。咁但系相对于建制嚟讲咧，胡官就唔系一个选择嚟噶咯，系嘛？变咗咧呢个咧就去到策略，即系我觉得原则要谂，唔系话即系一定系意，好似我正话讲嗰种意愿嘅，而其实可以将佢捞埋一齐嚟睇，就话我即系。根据一个原则的话呢，其实我应该是要这样的 approach 的。但是这样的话呢，摆到明一定会撞墙的。那是不是我都可以有一个的 原则性的策略性的合作。 是啦，那这个就去想啦。因为讲真的，去到哪个其实话呢，阿麦呢去讲的时候呢，其实有样嘢我都同意的，就是其实哪个想都好啦，你都是要继续监察他的。你继续都是要跟他斗的。因为哪个想都好啦，真的去讲和做是不是一套你都未知道的嘛。 是 不是先啊？好拉年唔会一套嘅，其实咁到时点搞咧？咁大家都要去继续去争取噶啦。 但你会唔会将你个选择嗰、那个候选人嗰个胜算摆喺即系摆喺考虑里边咧？即系假设你系个选委， 如果我系个选委嘅话咧，我呢个你冇可能即系唔去谂嘅，你一定要谂嘅，系咪先啊？你唔系谂调翻转头，你都对唔住你嘅选民吓。咁、但系咧。但系谂嘅时候咧，你就唔好忙，唔好本末倒置、啊。 嗯， 而系谂下就系话，即系喺个原则上边嚟讲，其实我都有啲乜嘢系可以尽量去做到嘅咧。咁但系即系我其实咧，我系觉得系困难嘅，系唔容易做嗰个决定嚟嘅。咁但系 如果我真係逼住要喺胡官同埋呢一个胡叔两个之间去揀，唯一嘅考虑亦都可能就係呢一样嘢。 即係胜算嘅分别。 係啦，因为我係有个，因为我唔係因为我特别鍾意胡叔，而事实上我係鍾意胡官多啲嘅。咁、但问题我更加恨佢呢个敌人啦嘛。所以我係完全因为佢嘅敌人而去考虑，就係话我唔想令到佢个敌人，即係因为係我哋嘅一个共同嘅敌人嚟嘅。如果上咗去嘅话呢，我会更加难去难搞啊！胡须可能相对嚟讲易搞啲，但呢个咧我都唔敢肯定嘅，其实，因为咧当年咧其实大家 唔好讲得咁死啊， 系啦，当年咧其实六八九同埋呢个糖糖咧，其实大家都有种错过，我好惊咧，其实呢样嘢系可能会重蹈覆辙，其实真系好惊，其实系，虽然暂时睇落去又好似唔似系系嘛吓，即系似乎呢个人又未至于系即系咁样，咁但系相对于上一次咧，即系经历咗咁样之后咧，睇翻咧，我谂我哋小心咗，咁但系咧。要攞晒所有嘅，即係嗰啲嘅考慮晒所有嘅 factors 呢，其實感覺上呢，就即係似乎呢佢都未至於真係咁 PK 囉，我講胡叔。 即係所以上個禮拜大家鬧嘅時候呢，其實我都係不斷叫即係聽緊嘅人啦，又或者叫阿水哥同埋浩華啦，甚至乎我自己都反省緊，即係有時即係謙卑係必須要嘅，即係其實大家都係吸收緊你哋講嘅嘢，但係好坦白講呢一刻大家都未投票，所以我话俾大家听，呢一刻我未拣定，又或者我呢一刻我决定系边一个，即其实嗰个唔一定系我最后选择嚟噶嘛。我系可以好负责任咁话俾大家听，我接触过嘅选委每一个人，佢去到最后，佢必然系会做出一个非常之符合逻辑嘅一个投票。即系佢唔会突然间就话我明知呢个人唔赢咯，我都要怼落去，因为我射落海都唔理。即系我接触过嘅冇一个咁理性嘅人咯。咁所以你惊啊边个啊边个介咗啊边个嘅票咧？其实就真系未必会出现嘅。即系当然你话喂，如果惊到就系话会唔会啊第一轮胡国兴啲票会多过曾俊华啊？咁即系世事无绝对，我真系唔敢讲嘅。咁但系好坦白讲，咁你话去到第二轮，啲人会唔会就系话觉得，咁你不如横掂都洗湿咗个头啦，不如俾胡国兴试下咯。我又唔敢完全抹杀呢种可能。即系所以你好多嘢系可以担心，系可以惊，但系你唔能，即系你能唔能够话你一口咬定咗呢、這个一定系鬼？佢讲嘅嘢一定系到最后都系比较服你中嘅，佢一定系比较氹你踩嘅。咁我觉得就比较。即系太远少少咯，你系讲唔通啊，咁样系。同埋我系讲过好多次，有好多嘢咧，唔系我一定要讲一个所谓叫做啊啱大家口味嘅嘢，又或者我讲一个所谓叫指导思想出嚟，跟呢个啦，即系我唔系镇啤夫，我唔系嗰种，即系嗰种你听下边个系咪？我系好想，如果大家觉得我嘅论点系值得深思。又或者我请上嚟嘅人系觉得佢讲嘅嘢可以值得挑战嘅话，你谂一个方法嚟挑战佢，挑战我，即系我非常之欢迎，非常之愿意听。我系好想有一个讲法，一听完之后，我谂叮一声系，屌你讲得啱，我错。跟住我觉得你讲得啱嘅时候，同时我去帮你宣扬你嘅概念。阿 Chris 唔系啊，我觉得呢个听众讲得啱啊，佢点点，我系好想佢组织到一样系好 solid 嘅嘢，我出嚟吸收到嘅。但系嗰种。唔系一讲就系话，屌佢边人唔系鬼啫，摆明就系鬼啦。咁冇得讲。 我自己对于阴谋论呢样嘢咧，我就好有保留。 唔系，所以话好少提，好少提，好少提。所以唔系话 同埋太多 theories 嘅，你唔知道边个啱边个假咧，谂得多咧，你自己就变咗钻牛角尖噶啦。 啱啊，所以我从来都冇讲过佢一定系。又或者佢一定唔系，我只系讲上个礼拜我讲得好清楚，你系有眼睇啦，即系佢系只系得一路嘅啫。我系讲一个好合理嘅假设，你个分水岭系摆咗系，如果当你胡国兴有所谓叫曾俊华黑材料，胡国兴会唔会攞出嚟爆？呢个分水岭就好清楚。如果我系胡国兴嘅话，我二话不说将呢样嘢爆出嚟嘅话，我摆明系。即系我整死佢，想自己赢啦。咁到时大家觉得个结论系佢系咪鬼，你自己谂啦，系咪？咁当然我系可以错嘅吓。问题就系话呢一个原则就系嗰时点解我反对阿长毛去选嘅原则系一模一样。即系当你长毛行出嚟选嘅时候，我话我要做低曾俊华嘅民望，又或者要拖曾俊华后退。你呢句说话就已经 imply 咗，如果我系有佢黑材料喺手上边，我会向公众爆出嚟。 咁而我觉得呢，我唔系话呢个嘢系咪鬼，但系我觉得如果你系基于一个咁嘅动机呢，我就觉得你唔好参加呢个选举啦。因为我觉得你所谓叫而家最高民望嘅候选人，你做低咗佢，你对香港人普遍嚟讲唔系一个最好嘅选择。即系呢个系我嘅， 同埋我觉得咧，嗱，即系调翻转咁讲啦，即系如果要做低佢，如果真系有黑材料嘅话，俾人爆 Q 咗啦，系咪先啊？即系而家最想爆黑材料嗰班， 而家仲有两个礼拜，我真系唔知， 大家都唔知，系咧， 系啊，但系咁推翻你，系 即系嗱，即系要爆嘅，我感觉上如果系黑嘅话咧，就爆咗啦。咁当然佢会留翻最后一分钟咩？我睇唔到点解有咁嘅需要，但系点都好啦，即系。即系其实呢个选择咧，我系戥嗰啲班选委咧，我系有少即系有都同情佢哋嘅。其实真系系一个好难好难做嘅决定啦。 有一个我原本唔系好熟嘅人， 吓 佢系半夜三更会 send 喺个 Facebook send 个 PM 俾我，同我倾到两三点啊。佢系选委之一，即系当然我唔会讲佢名啦。但系原本我系唔识佢嘅，但系经过咗呢件事嘅，其实佢好多嘢都可以同我交流。但系佢嘅心态系觉得点解第一？大家会对佢支持嘅人咁多 question mark， 咁当然就係话我支持嘅人你可以唔鍾意啊，咁你咪唔好鍾意佢囉，但係冇理由屌鸠我㗎嘛，係咪？个问题就係话讲真，去到呢一刻我都未投票，你点能够攞一张我未投过嘅票，你就话我支持一隻鬼？咁其实佢係非常非常之唔开心啦呢样嘢。即係我係有一半係做緊啲开导佢，即系听佢讲嘢啊！问题就系话，我都已经同佢讲咗，就算我同你意见唔同都好，即系唔需要讲得咁死嘅呢一刻。如果呢一刻我要讲咁死，就系话，你必须要行动上支持边个，又或者你策略上呢样嘢一定系唔啱嘅话，你系冇办法转弯嘅，即系你系否定晒所有喺途中可以变卦嘅嘢嘅。即系我系讲得，即系譬如皇上咁，黄锦康医生咁，即系我好明白佢嘅立场，佢不断去讲好多原因，就系点解你需要有胡兴呢个人喺度，而某部分我都同意嘅，即系你唔知道呢一刻你所谓叫民望高嘅 candidate 叫曾俊华，佢会唔会喺最后一刻可能？佢会受到一啲嘢困扰，佢唔想选，我唔知道，我真系唔知道，会唔会有啲消息令到佢觉得好大压力，我又唔知道，系咪？又或者会唔会有人专登去作啲黑材料又屈跳佢，我又唔知道。你喺嗰个时候，如果你系一个会去思考香港系咪时候去停止内耗嘅人，你系必须要俾自己一个 plan B 嘛？你唔可能呢一刻就系话你退选啦，你唔好选啦呢一刻，咁屌我咪即系自己系跛咗个 plan B。呢个系牵涉到你提名之前就系话你觉唔觉得你应该有 plan B， 所以我觉得最合理嘅估算就系话，我觉得两条路线都系两，即系都系一个 plan B。简单嚟讲就系话四个一齐入闸，我其实系 四个咩话？ 四个一齐入闸即系加埋叶刘、哦。 嗯， 即系当然去选举期间，我要听到好多声音，又或者真系啲选委同我讲，其实佢好同情阿叶刘。即系第一，佢上到嚟嘅态度系非常之诚恳啦，因为佢系一个经过选举洗礼嘅一个唯一一个候选人啦。第二就系话，佢亦都知道林郑喺呢件事上边，即系譬如作为一个候选人，佢有啲咩不足嘅地方，而且叶刘系对佢自己非常之有信心，佢可以做到一啲比较贴近香港民情，但系相对于即系曾俊华同埋胡国兴，相对于即系比较多建制派接受嘅一个咁嘅角色。咁所以有人认为佢都系一个选择，因为如果你系完全同林郑一样嘅，我唔稀罕民主派嘅支持嘅话，你当然系你必定够票入闸啦。问题就系话，我可唔可以团结到香港，又或者令到香港少啲戾气、少啲纷争咧？咁我相信就系无论如何，如果佢觉得佢比林郑系比较关心香港人对事情嘅睇法，又或者佢比较谦厚嘅话咧，咁我事实上觉得佢比林郑好的。即系喺嗰个层面睇， 同埋香港人，我觉得都系有少少咧，就系即系挫强扶弱嘅个心态吓。 当你脚都摆埋上台， 系啦，咁但系即系我又觉得大家要睇清少少，就系话其实即系如果系，但当然啦，佢入咗，如果佢入咗闸嘅话咧，我觉得咧，佢系会有机会咧，系令到阿林郑咧系冇咗啲票嘅，有机会啫。都 合理合理合理。 咁但系咧，我又唔觉得佢真系即系好似你正话讲到咧，就系咁理想。因为我觉得佢系太过机会主义啊，即系变咗其实佢讲嗰啲嘢咧，其实咧都冇乜边样嘢咧系信得过咯，即系冇底线啊。所以咧， 即系讲到最尾一句就系我信佢唔过。 相对于林郑，我反而我就比较 predictable 啊，即系我觉得林郑咧就系，总之你当佢系一个 PK， 全部啲嘢向坏嗰边谂咧，就基本上都唔会差得好远噶啦。 但熱樓嗰啲咧，你好容易對佢有一個過分嘅期望，以為咧其實佢變翻個好人 ，which 其實佢，我覺得佢唔會咯，佢只會係睇邊樣嘢對佢最大嘅利益。我覺得呢樣嘢就佢過去嗰咁多年嘅表現咧，起碼俾我一個咁樣嘅印象先，係咪啊？咁但係阿胡蘇咧，俾人感覺上佢好似有個心、哦，咁但係背後係咪有啲咩苦衷啊？我哋唔知啦。咁但係咧，呢啲苦衷咧，亦都係佢嘅一個好大嘅一個嘅叫做大家令佢有一個保留。吓、啊，就系、是、我唔知道有冇苦衷啦，其实可能系冇嘅，咁但系变咗咧就即系令到大家难，即系难决定咧，都系呢个位咯，其实。 即系去到最后就系话叶柳嗰啲表现，即系个 performance， 当然就吸引唔到任何嘅泛民提名佢啦，系咪？即系当然去到最后有十票八票嗰啲雪中送炭系有可能嘅，但系问题就系佢自己得廿零咁讲到冇咩，系嘛？帮你唔到啦。点样帮你讲好处啊？冇意思吓，转头翻嚟咧，详细听对选举论坛嘅分析。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